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大黄蜂》即将于明年1月4日在全国上映，导演特拉维斯·奈特、主演海莉·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近日来京为影片宣传。昨天他们接受了本台的专访，请听报道。 《大黄蜂》独立电影由派拉蒙影业出品，导演特拉维斯·奈特，由海莉·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等主演。电影中探员伯恩斯的扮演者约翰·塞纳原本是一名美国 WWE 的职业摔角选手，在接受采访时，他用流利的中文向我们表达了对拍电影和摔角工作的理解。 因为在战争的领域，我用我的身体说故事，所以差不多 live action 故事，电影是差不多一样。 约翰认为摔角和演电影工作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在讲故事，之前的工作对如今再演电影也非常有帮助。变形金刚是很多男性朋友孩提时代的玩伴，约翰塞纳也有着变形金刚情节，他小时候也拥有几个变形金刚玩具。 我小孩子的时候我拥有一些的 Transformers， 因为 Transformers 价格贵，我有很大的家庭，我有4个 brothers， 所以很多人没有很多东西，所以我喜欢 Transformers， 但是我不可以买 Transformers， 因为价格太贵。 约翰·塞纳说，由于这部电影是由导演完全重新创作的剧情，所以无论你是不是之前变形金刚电影的忠实粉丝，这部新的大黄蜂独立电影都会给你带来惊喜。 如果你喜欢老的 Transformers 电影，或者你不喜欢老的 Transformers 电影，你会喜欢这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了解director totally recreate universe。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共同策划举办的浙江世家营造经典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图档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图片展近日在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多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了瑞典摄影家和媒体人镜头下的中国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第三届圆梦中国才艺大赛近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参赛者通过唱歌、吟诗、作画、弹奏乐器、演出小品等表演形式，诠释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来自拉脱维亚武术协会的中国武术习练者表演了精彩的中国武术，来自当地大学及中国的数十名汉语学习者登上舞台进行了展示。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央气象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等部门联合会商，预计未来一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中南部可能出现5级重度污染。24日前后，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区域污染形势逐步缓解。对北京而言，未来10天扩散条件总体偏不利， 空气质量波动特征明显。23号到24号受较强北部高压及偏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具体预报的内容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天，南转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5。0108553055，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每个周一四点有戏啊，这电影盘点又来了。 这个盘点的是市场上的一些动态。 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各种货物都有啊。 货物， 风俭由人。 哎，好吧。 上次我记得季彤还提醒我说，你们这个盘点啊，盘点的这个时间呢、人家盘点都是年终是吧？ 你们是 盘点周一。 哎，周一就是实际上盘点的是上一周。 是是是。 对，你要把周日的情况都总结出来，那肯定得就到今天。 是的是的是的是。 哎，要说也合适啊。 哎呦，今天就合适了呢。 哎呦，这态度是吧？我也需要转变一下，不能老枪茬的来。 就是眼看到年底了。 哎，对 啊，年关难过。 哎，我跟您借这10万块钱呢。 你别说，哎，这10万块钱不够人票房一零头。 哎，对，但是我总体感觉这一周的票房好像没有上一周强，是吧？ 记性真好。 哎，我因为上一周我也听你们总结嘛。 对对对。 哎，这个四点有意，这个不是四点有戏这个节目。 你说对啊。 我还是很关注的。 说对了，对明年很有帮助啊。 哎，对对 对, 对 我们节目很有帮助啊。 嗯嗯嗯 你刚才说那个数据啊， 嗯， 确实每周如果我不仔细的看上一周跟上周对比的话， 嗯， 我有时候没这种感觉。 是， 但是你稍微看一下那数字， 对， 你立刻就会发现，哎，那一周怎么那么高？ 是 就是总票房啊， 突然它就 突然间高了。 对，因为那某个片子，你比如上周就是因为海王， 海王， 哎， 嗯， 但是到了这一周呢，海王本身它这个支撑力它会下降。当然， 对对对， 虽然它在这一周，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它是唯一一个就在这一周之内票房还过亿的， 是是是， 这个片子， 嗯， 但是毕竟它的那个场次啊什么的上座率，它都开始往下走了， 因为有新电影嘛。 哎，但是对，就是我对这周龙猫的期待还挺高的， 嗯， 哎，包括那个像无名之辈啊，像网络迷踪啊，就是上周咱们提到的这些电影， 对， 但是和我预计的稍微的，哎，有点偏差啊，因为龙猫这个片儿，就是好多人的应该说。就是包括年纪比较长一些的哈，像我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对他都是有一个情怀的， 嗯，有感情。 哎，然后呢，嗯，包括就是说，你这样的人呢，他甚至可以影响下一代人， 嗯， 或者是 哎，影响下一代人，你指着我干嘛？ 不是，或者是甚至第三代人，你想想，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都会有的朋友有第三代了， 哎， 你知道吧，嗯嗯？所以，哎呀，他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没有到亿哈。 对 对， 哎，9000多万，我觉着就是有点低。 是， 就是它的给不太给力啊。 对，这个当然每周呢，这个票房情况确确实实跟预计呢都可能有所偏差。 嗯， 究竟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各个电影他们在市场上表现如何啊？另外呢，各位您选择了哪一部？周一我们的小盘点时刻，还是这个甜点随意啊？您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里留言给我们，您到底看了其中的哪一部？对哪一部的印象最好？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小曲儿一来啊，这盘点就开始了。 听着这个节奏，总感觉像是…… 哎，对，我知道你说 谁要进村儿， 没有，早就赶出去了。 哎，这个，哎呀，刚一开始节目就有朋友参加咱们这个微信的这个， 互动了， 互动啊，人说我昨天又看了一遍《海王》， 嗯， 斯文啊，斯文还后边还有礼貌啊， 嗯， 哎，他说我才花了25块钱都，啊， 气死某些人了， 为什么你看花25，我就花68呢？ 哎，现在 说明就是他这个场次，包括票价好像都优惠都 幅度大一点是吧？嗯， 对， 有可能，有可能 是。 你知道啊，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是会员和不是会员差别很大啊， 对吧？啊。就是当初你也别我便宜，你别说你别说你比我花的少， 看哪家影院？ 我当然我是最高级的。 您看 IMAX 不一样 啊？对 ，IMAX 4D。 对，那完全不 IMAX 4D 吗？ 有吧？ 啊， 有， 不是3D 就是4D， 反正 IMAX 啊 ，IMAX 就相当于贵一点。 对呀，我们这眼睛小，看不了 IMAX。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 来来来，正经来说啊， 哎， 刚刚过去的周末，海王我们一会儿就会提到啊。这个全国大盘方面排在前五位的，每次说前五位之前，我一往下这么一扫啊，就能看见第六位、第七位。第六、七名也稍微提一下吧。狗十三还是排在全国大盘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的第七位。 第七位， 而第六位是无名之辈，厉害啊！无名之辈这么长时间了啊！来，正儿八经说一说这个前五位的排行情况。排在第五位的是《网络迷踪》，这个累计票房已经是1944万。 上周几我们节目里提到的是， 对，我们专门说了一回， 周四， 周三啊，周四， 不是周三就周四吧？哎，说他第二天上映嘛。 对， 这几天看来还是挺有，怎么说，挺有竞争力的， 还可以，就是在同类，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他这一类的这个电影当中，七个多亿已经是， 哎，没有七个多亿啊，《网络迷踪》是1944万， 我看到这个《无名之辈》这一行上了啊。哎，我刚才你说无名之辈很棒， 对对对， 啊，对， 这一下您得把这票钱给补齐了。 啊，他这刚上， 1900多万，其实怎么说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票房里面不算是特别好，但是呢，在同期电影里面，还是就是上一周末嘛， 嗯， 几部电影来对比看的话，还不错，就这样了。 哎， 啊，但是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说到， 这个，就上回我们说到他这什么桌面电影， 对对对，这个到底他在中国的表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好吧？ Wait, you can't find Margo? 来看一下排在周末票房排行榜第四位的是绿毛怪格林奇， 哦， 绿毛怪， 这是一个西方的动画片， 对对对，啊，是纯那个西方动画片， 嗯， 啊，这部电影呢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在据说在北美票房很好， 我总觉得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啊， 现在在电影上的表现 对 越来越大， 就很明显，嗯，你说外国小朋友就喜欢这种东西， 是的， 中国小朋友可能看着他就毛骨悚然的，觉得有点别扭， 所以最近呢，时间这个电影表现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 是， 嗯，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排在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印度合伙人， 哎， 这个电影也很有意思， 这个挺让也又挺让人有点这个，小惊喜的， 是，这个印度合伙人跟刚才绿毛怪以及网络迷踪比啊，嗯， 对啊， 它的票房确实是要高出一筹来， 哎， 它的累计票房周末有3741万的入账， 嗯， 还不错了， 这个毕竟说同在亚洲啊，这个还距离不是那么远， 嗯，隔阂没有那么的多， 对对对，再加上国人以前对于印度电影的 有感情， 哎，一些情感，嗯，哎，就尤其是你像摔跤吧爸爸呀，啊，什么这些片子，他进来以后， 嗯， 就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哎，那种惊喜，其实很多，哎，大家可能对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影片的这个期待也挺高的。 您说的这是一方面， 嗯。 但是他为什么只是在3000多万徘徊啊， 嗯， 没有再进一步的上升，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他的原因。 哎， 排在周末票房排行榜全国大盘第二位的是刚才季彤一直在说的龙猫啊，龙猫这个事情呢确确实实你刚才是提出它的一个主要因素了， 对， 它就是在这个打感情牌嘛，30年后首次中国上映啊，拿到了9215万的成绩， 还可以吧， 非常不错了， 对，这个据说最多的那一天超过3000万啊， 你说一个30年前的电影啊打败了今天这么多电影 啊，它在技术上对对，因为宫崎骏先生的这个动画的这个作品啊， 嗯， 那肯定是没得说。 对， 但是你想30年前的这种技术，可能 不如今天，啊， 不如今天那个这么炫啊，不如今天这么这个细微。那经过这个一番修复之后，恐怕它的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多。 所以说，经典还是经典， 哎， 没有办法啊。那么排在这个全国大盘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一位的，当然就是 Arthur, go home, 海王。 Come back to Atlantis. 海王没有办法，这谁都挡不住啊！累计票房已经是13亿1800万，而我们看到他在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这3天多的时间，居然入亿3个多亿，接近4个亿， 还是3.8亿， 我的天哪！ 以上啊，这个其实跟这个片子的质量是息息相关的啊。 嗯， 这个 DC 好像，我觉得就是他的风格一直以来啊，都很怎么说呢？很正面，就是特别侠，就是你看超人也好，你看那个蝙蝠侠也好哈，他总是就是这个侠之大者呀，就是跟那个郭靖的那个感觉是吧，他总没离开这个啊，尤其是像超人，那简直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啊，这个就是完全的这个很严肃的这个超级英雄的形象啊。但是呢，这个海王这个形象他就很突破，哎，有点接近于，就更接近于，我觉得就是恍惚之间了，觉得接近于漫威的风格了， 嗯， 是吧？他这个人物他很丰富，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全国大盘方面的情况，看了一下北京大盘跟全国大盘的对比呢，只有一个出入的地方，也就是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排名， 啊， 刚好是一个颠倒。 对， 那排在北京方面的第三位的是绿毛怪格林奇， 嗯， 而排在第四位的是印度合伙人，这跟全国大盘刚好相反， 嗯，差别不是很大， 嗯， 啊，这个钱 对比起来 票房上看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说服力了啊。 对对对， 刚才说到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排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老兄啊，在上个周末为什么厮杀成这个样子了？ 当当当！ 哎，我们在30秒之后马上回来。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票房排行的情况， 嗯， 其实 季彤刚才已经开了个头，说到了龙猫它对于大家的吸引力。 对， 这龙猫没办法，它的9000多万的成绩呢，仅仅次于就我们说在周末的排行情况，仅仅次于海王。 而且它在这周里边跟它竞争的这个片子比起来，它的这个我觉得实力应该比这个绿毛怪要强出来一大截。哎，对，虽然它同样都是动画片，但是你想啊，你要是在这两者选择当中，我也会选择龙猫， 真的 不选择那个绿毛怪，因为那种西方的绿毛怪的形象，其实挺无聊的， 在中国市场不讨好。 它最早出现像什么怪物史莱克呀，什么怪物公司啊，就那一类的里边，而你看着还行啊，但是它你老是这绿毛怪的，所以 而且它跟西方有一个节日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差了一点啊。 哎，没错。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龙猫呢，据现在的票务平台的预计啊，他们的预测是可能会达到1亿8000多万，甚至2亿的成绩。 就是说，他这后劲儿 还有啊，对， 还挺足。 但是我看了一下，在这一周来的新电影，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会展望一下这一周。那么这一周的几部片子，这个实力都不容小视啊。 就是 蜘蛛侠平行宇宙，对吧？这些片子来了以后，说不定这个市场份额可能会被 直接接手海王的这个， 对，很有可能 领先，应该是。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龙猫的情况。接下来印度合伙人呢，刚才季彤在说一方面的一个因素是说到了大家对于印度电影长久以来几十年积累的情感， 是 这个从最早我们说什么流浪者啊，是吧？梁武帝啊， 对， 这现在年轻观众都不知道说什么 了。你知道看流浪者的时候我才多大呀？也就是 小孩吗？ 10岁不到啊，就8、9岁的样子 哟。 哎，这个你知道， 就是儿童期转入少年期那时候。 对，就是你站在是在一个这个就是工厂的宿舍区里边，人家那个集体的一个黑白电视，在一小广场上，那个电视呢就大概12英寸，然后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站在那底下仰着脖子呀。 所以你是看着这样的电影长大的。 哎，对，而且还不是看这样电影，那会儿还没长大。 你看我给你数一数，排一排你就知道了。从流浪者开始，后来再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大篷车 啊，对，大篷车 我们都是80年代看到了啊。 是的。 然后再接下来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有印度电影出现， 对，好长时间没有， 这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啊。 对， 什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其实算不上是印度出品啊，这是英国电影。然后三傻大闹宝莱坞， 这个就后来又有点这个 对，然后还有我的个神， 哎， 对吧？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节点，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和印度签署了一个关于视听合拍的协议， 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进口印度电影逐渐的增多了， 对，就进来好多啊，像那个什么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巴霍巴利， 啊，巴霍巴利王， 巴霍巴利王， 还有起跑线、厕所英雄， 哎，这个很多就都来了。 对，这些电影呢，其实慢慢，大家会发现，就是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呢是有热情，但是某一部分热情呢可能会被消耗。所以大家今天看到的印度电影，像《印度合伙人》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在上一周我们说它比其他的两部啊可能要好一些，但是它的总体不如预计的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可能是在中国市场啊，大家对某些套路有一些太疲劳了。另外就是说到其实文化之间还是有隔阂和差异，有些东西在印度呢它确确实实是能引发共鸣，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们现在讲共情和共鸣是两回事情， 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关注，但是你不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激动， 对，就是他可能涉及到他的这个文化的深层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作为大部分我们的观众来讲，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 是的， 可能你理解的时候就要 有难度， 需要一个过程。 对，刚才说的这是《印度合伙人》，接下来呢还有两部刚才提到的好莱坞电影《网络迷踪》和《绿毛怪格林奇》，这两部电影呢，简单说吧，其实两部在北美的票房还有市场反响都非常好，但是到了中国水土不服。 对，我记得上周探讨的那个话题还是讲专门讲什么呢，讲到就是小成本，然后做出来一个大制作啊，就是做出一个这个票房很好的这么一个， 对， 哎， 像网络迷踪这样的， 哎，对，就是实际上他在那边已经实现了，但是到咱们这儿以后这个效果没有很明显， 没有那么好。我听了今天有一位同事给我一个提醒，说网络迷踪啊

这个感触的都差不多啊。你比如齐峰说 啊， 我就准备带着我儿子，把观影的机会留给狮子王和龙猫，怀念一下，让儿子看看他爹我当年看的都是嘛玩意儿，看的都是什么， 是什么， 很期待啊。你看，这个很典型的， 就是带孩子重温当年自己观影的那个感受。 你像我这个年纪啊，是吧？如果 您这个年纪，那就得 结婚早点，是吧？ 啊， 这个说不定 带着小孙子 第三代， 哎。 因为为什么有这种感触啊，就昨天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微信我说，我们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的孙子都快要上幼儿园了， 上幼儿园了，我想着满月呢， 所以真的快开始有了第三代的这种感觉。 如果是同年龄的女孩子的话， 对对对， 人家结婚早嘛， 结婚早一点， 对， 是吧？哎呀，这个话题扯远了啊，咱们还是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对，您 刚才说到哪儿了？印度合伙人， 对，我还是想问您娃娃亲的事呢。 嗨， 不提了， 下回给你讲。 哎，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今天我们盘点时刻啊，还要展望的一些，今天就是从今天开始啊，这一周即将到来的强档芯片。为什么我今天换了一个这个啊话术呢？啊，我说从今天开始，因为往常我们说到本周即将到来都是周末才会有， 对对对。 但是的的确确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就有一些新的电影，这一周逐渐的登陆影院大银幕。 是， 在我们关心这些事情之前，还是先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好吧？ 好， 刚才七棒说了，说那个海王啊，你看啊，不同意见在我们平台上确确实实都存在。他说海王啊，除了乱七八糟特效之外 啊， 故事套路人设单薄啊， 哎， 其他的没什么特别之处。不是您其他的都没什么特别之处，前面还说人设比较单薄，然后他说要是对比的话，我拿星际特工来对比啊，真是没有那星际好。 其实星际特工给人的感觉也是乱七八糟， 对，星际特工好像那个视觉冲击力强一点啊。 差不多，我觉得 我就说当时来的时候， 对对对 对吧？啊， 尤其是他有一个设定啊，让人很烧脑，就是说他们进入的那个空间，那个你 得有设备， 你不带上那个设备，你是看不见，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对， 就是一片沙滩。 对， 但是你带上那设备以后，我 居然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哎，街道啊，各种这个小店啊，就都出现了。 是， 这个他有， 那个 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七棒还说了啊。值得夸的，上周周末啊，值得夸的《网络迷踪》真心不错 啊，他晒了他自己的电影票。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也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 可是呢，就是观众啊，就是这个小众电影，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永远就是在一个范围内。 对对对。 如果你想让他更加的发酵、再壮大的话， 不容易， 不太容易。 他是两个片子，我看都看了啊， 是吧？ 这个两个票根都晒出来了， 马上有人这个跟他是不同意见的， 是吧？ 忙里偷闲说了，海王排名不第一都对不起观众。 对， 我们家那位看了三遍了。 对对对。 明天准备看那个龙猫去。 嗯， 他说提到另外一部电影《无名之辈》，真没感觉多好啊。 他是受不了那个方言啊， 听 了方言对白， 自始至终方言看着累。另外题材表现形式没觉得好啊，而且他最后说了一句：“怎么票房就那么高呢？” 很高吗？ 可以了，可以了。 相对来讲， 国产电影 高，哎，对，比较高。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家那位看了三遍《海王》，其实我特理解啊。 你都看了两遍了是吧？ 我看了一遍。好多人说的这个就是，如果是钢铁直男，他对这个对这《海王》的这个是吧？这个劲儿啊，肯定是特别的喜欢。 是，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上一周的电影了。这周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空间，可是一想到这周要来的这些强档啊，我就替他们捏把汗。来吧，看看在这周即将到来的有哪些电影。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来的最厉害的一个，他们说这个年底啊，这一部应该是就是超级英雄电影在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里边的啊第一名， 就是你在2018年的12月31号之前，你能看到的最后一部的，就是大 制作的这种 制作的，对。 但是他我刚才说了嘛，他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他不是真人电影。 哦， 我们要说的就是蜘蛛侠平行宇宙。Spider-Man, this was never your city. Dimension opening now. It's mine. Let me guess. Out of nowhere, you all got sucked out of your own dimension. What's up, Danger? You messed up big time. 问一个问题， 哎， 动画片和超级英雄真人电影哪个好看？ 啊，哎，我也有一个问题，你说是动画片照着这个真人电影画的呢，还是真人电影照着动画片找的演员呢？ 都不是，都是照着漫画画的。 按理说是先有漫画， 漫画，对 对吧？ 那没漫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就是动画片《蜘蛛侠平行宇宙》。这个是不知道的人， 就当不知道了。但是知道的人真的是期待好长时间了。 哎， 从今年有这个消息以来， 对，就是你不要指望他看了以后和我们看那个真人大电影那个蜘蛛侠有什么，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感觉，还有那个故事，他不是。他完全发生在 他讲了一个 平行宇宙里， 非常特别的故事。 对对对， 我们先看一下他最近造成的影响力啊。 嗯， 美国《滚石》杂志前段时间2018年年度20佳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是唯一的动画片， 动画 在这个榜单里对 入选了。 然后这个电影是在上一周北美上映的，应该上一周没记错的话，14号其实它刚刚上映吧？ 对， 上映第一天就是1260万美元的首日票房，绝对优势，登顶的是北美票房榜的冠军。 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那就也是9000万呢，是吧？ 对，差不多1亿了。那这个穿越的概念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影片的男主角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原来那个老蜘蛛侠，老蜘蛛侠，对， 不是那个形象啊。你包括这个新蜘蛛侠那个形象，都是跟那个电影是一脉相承的。 对，但是在这个动画片里边，是一个普通的黑人高中生，叫做迈尔斯·莫拉斯。 对啦， 由于平行宇宙被大反派给打破了。同样被辐射蜘蛛咬伤了的这个莫拉斯啊，他遇到了从另外一个宇宙里面穿越而来的 Peter Park， 然后从他那儿学到了蜘蛛侠的本领。 哎， 这里面还包括有女蜘蛛侠格温，暗影蜘蛛侠，什么日系蜘蛛机器人啊，还有好多好多，一共啊，反正是6个蜘蛛侠，这回在银幕上同框， 都跑到这个时空里头去。 对，然后他们要联手，对抗那个大反派。那大反派这个音译过来名字挺怪的， 叫什么？ 叫金病。 金病还是金饼？ 不知道，反正参与我 不是 看字写的病， 是 并且的病。 金病神，很神奇， 对，很神奇的金病啊！ 什么玩意儿？ 他们说，相比真人版电影呢，这一部更符合蜘蛛侠漫画原著风格。什么符合？你看啊，他举个例子说，说着说着话，头顶上就冒一对话框出来。 哎，对，这动画他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片子启用的是黑人演员担任蜘蛛侠扮演者，所以这是第一次。全片就原那个感觉那个 feel 就不同了， 对对对， 嘻哈的风格。 所以我说你不要去期盼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原来那个就是你看那个大电影那个真人电影蜘蛛侠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你要重新打鼓另开张去接受一个平行宇宙里完全不同的蜘蛛侠。 对对对，这回呢，在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最后，我是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刚刚看过电影的朋友告诉我说。后面的两个彩蛋可能咱们看不到，但是其中一个彩蛋啊，是致敬，斯坦李的。 斯坦李的， 而且 刚刚去世了。 我们知道，斯坦李和另外一位就是他的，同道中人，他们俩不是共同创造了蜘蛛侠吗？那一位其实也是在今年去世的。刚刚好啊，他们俩人是在这部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最后彩蛋当中，好像都有致敬的这个元素。 据说斯坦李是变成了一个售货员。 哎，对对对对 啊！ 蜘蛛侠纪念品， 卖那蜘蛛侠纪念品，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一走，站一站了啊！ 蜘蛛侠周边， 周边大甩卖了啊！ 嗨，然后这个莫拉斯在片中有一句台词说：“我会想念他的。”代表的是观众的心声。他们做这个做的特别棒，每次这个致敬啊、彩蛋这部分， 对，就是他们把这个所有的元素能够调动的全都调动起来，让你对这个片子产生一种感情。 对。 这真的是好莱坞电影人的本事。 艾萨克说话了， 说什么？ 他说金病那是最强反派啊，每队都打不过他。 我的天哪！ 这我长个知识，我回去查一下。 是那谁打得过他吗？那个灭霸。 灭霸呀，灭霸把手套脱下来，谁都打得过。 是啊，好吧。 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周最强档了啊，《蜘蛛侠：平行宇宙》，这是很多人期待已久。那么还有一部呢，我觉得在这一周可能也会引发不少喜剧观众、喜剧粉丝的注意啊，这就是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啊，杜鹃、常远、小沈阳、岳云鹏、王小利、伊云鹤领衔主演的《天气预报》。 元芳，你们这次下凡是来干嘛呀？ 风雨雷电四射，悲天人间，雷神雷心不死，举起碗，吐痰人间。 如果 你 我怎么觉得张亮回来了？评书范儿了吗？这不是 这张亮配的吗？ 这个电影你刚一听他就说什么、嗯、你这次下凡怎么怎么样、啊、 不是这个好像他设定的就是一个 有点魔幻的意思。 哎，就是天上管天气是谁啊？ 天啊， 雷公电母 啊。对， 不知道谁下凡了啊。而且这个刚才这段为什么是这个调，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也有一个致敬，这个就是也是今年去世的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因为单田芳先生有一小段节目就模仿天气预报，忽冷忽热爱感冒啊，他有这么一段。 经您这么一提醒还真是 对， 可能 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起码他是有这个想法在里头可能啊。 是 天气预报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报啊，不是天气预报，咱们通常的报、 不是报告的告报， 是爆炸的 爆炸的报。 这个天气预报啊，它讲的是一个叫马勒的这么一个自杀干预大师， 嗯， 那就是心理学家， 就 是 肖央演的那位啊。 他呢，偶然间碰到寿星下凡了。 哦，是寿星啊， 寿星、 哎、不是那个雷公电母、啊。 哎，雷公电母在后头呢啊。 哦， 这寿星啊。跟他说啊，跟他说事儿呢， 说什么？ 结果他意外的，就是跟他正在说话呢， 嗯嗯， 他把人寿星的这个仙气儿给吸走了。结果呢，寿星就以阳寿作为威逼利诱， 怎么着 啊？就是你阳寿长还是短哈？ 嗯， 让他去寻找流落人间的另外四个神仙。 哎呀， 哪四个神仙呢？ 谁呀？ 风雨雷电。 哦嚯啊！ 然后其实是怎么回事啊？这后头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被贬下凡的雷神呐、啊。 嗯 啊，雷就是不使锤子那个雷神啊， 不是那个雷神， 不是麦麦雷神、嗯。雷神一直企图通过蒙蔽天眼主宰人间 啊、哦，就是 一坏蛋。 我干什么，你那监视器老看着 看 是吧？我给你蒙上， 对对对， 我给你破坏喽，你就不知道我在下界都干什么了。 说的是那个天眼啊？哎，就想要阻止这个雷神的这个阴谋啊，就只有聚齐了隐居在都市当中的另外几个神仙。 谁呀、 啊？谁呢？就是杜鹃演的电母， 火 啊！长远演的雨神， 嗯。 为什么不是萧敬腾呢？ 哎、 还有 可以考虑、啊， 还有伊云鹤演的风神， 我的天， 组成叫风雨雷电大阵， 不是这没有雷啊？ 反正就是四神仙， 就是风就剩哦，电母也是玩雷电的。 你听啊，让他们干嘛？ 干什么？ 驱散阴霾， 啊、 拯救人间 啊！那这是环保主题，把这霾给它驱散了。 嗯，对，把雾霾驱散了啊， 是吧？ 肖央，大家。在最近几年的片子当中经常看到的、嗯、 对对 对, 对, 对吧，从小苹果啊老男孩啊那个歌里边然后从情圣和唐人街探案里边、 嗯、 大家对他是比较熟悉了， 是是是， 这回他没带那个王太利是吧他一个人来的， 筷子兄弟是吧， 一个人来的啊、 嗯、 昨天晚上据说肖央在央视那个国家宝藏里出现了， 哦， 各位看了吗？ 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 他这回不是还是有那个国宝守护人？ 对，他那现在是刘昊然的守护人，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嗯，俩人就是保护神龛。 哦、 啊， 这也是一个演绎的故事啊。 哎，这个说的是天气预报，你听是不是这个分？ 他们还真用了这段啊。哎呀， 你听这个音乐一听， 这个版权他们跟央视谈了没有？ 肯定是有的、啊 哎。其实天气预报的这段曲子为什么这么好听？ 嗯，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民乐的曲目，叫《渔舟唱晚》， 哎， 特别的美、啊 哎。这个听这个是为什么？其实这是人家歌里边的一部分。 哦， 就是这回虽然王太利没在他这个电影里出现， 嗯， 但是筷子兄弟还是唱了这个主题歌， 哦、 同名《天气预报》。 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处留言刷一刷，吃瓜啃爆米花。 亲爱的宝贝儿，快抱抱抱一下，外头的风大雨大，心情就快爆炸，陪着你聊聊八卦，说说谁谁的闲话，装病我躺在家。 行，没时间听他们多唱了啊、嗯、两句。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来自肖央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主演的叫天气预报、 哎、 我刚才说了嘛，没带王太利是吧，王太利在另外一部里面出现了、 哦、 你听听就是这个。 晚些时候官差王超会路过花田驿三万两官银， 你说这筷子兄弟哥俩啊、 嗯， 也是想好了的， 哎， 一块儿来。这部叫《武林怪兽》， 哎，这个应该也属于偏喜剧方面的， 喜剧方面的。另外还是一个魔幻片， 哎，武侠魔幻喜剧片。 对，是谁执导的呢？刘伟强导演。 哦，导演很强， 很强啊。 嗯、 尔冬升、罗小文、李锦文联合监制、 哦， 然后演员有谁呢？古天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王太利 啊。王太利那就演一个， 讲的这个事儿是挺奇特的。说明朝万历年间，东厂在抓一个逃走的怪兽， 啊，另外呢，绿林好汉准备劫那个民脂民膏啊， 哦、 然后结果呢，他们这些人呢又被这个怪兽给盯上了，就是一个打老怪的故事， 嗯，也是个老梗， 老梗老梗老梗、而且里面我听的那个怎么劫怎么劫，特别像有的像智取生辰纲， 嗨、 啊，有的像碰瓷儿， 我的天哪， 反正大家关注一下吧哈， 行吧， 这是 这两部吧，都是这个兄弟影片啊， 那接下来咱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 谁， 也是个兄弟影片， 嗯， 叫《叶问外传》，张天志。 哎， 记得张天志这个名字吗？ 好像就是《叶问三》里边吧。 对 对， 他让那叶问给揍了一顿。 哎，对对对，其实同门嘛，都是咏春。 对对对 对 对。对，不是，这到底是张天志的外传还是叶问的外传？ 叶问外传叫张天志。 我怎么看有的那个文章里写标题写成张天志外传？ 嗨，还是张金兰主演，这里面人物还挺多。 就张天志成了这部片子的主人公。 对， 嗯， 除了这部之外呢，在这周到来的还有《中国合伙人二》。 哎 哎，这部片子、 啊、这哦，咱们上周有一个印度合伙人， 嗯、中国合伙人二呢，讲的也应该是一个中国互联网创业的故事。 哦， 大家到底猜是谁呢？还是继续猜吧。我们在这周五就可以看到啊， 有很多人在猜测、啊。 对，另外这一周明天开始，周二和周三即将到来两部电影，一个叫《片警保音》，一个叫《又是一年三月三》，都是不错的现实题材电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今天只能到这里了。 没错， 谢谢各位啊。刚才还有人在提醒呢， 嗯、 这金病是谁？另外，小灰灰也说到了。这个刚才的段子，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 你就是咱的头。 转眼之间，2018年啊。